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啦，轻谈 唔系轻谈， 轻谈 轻谈 系啦，轻谈浅唱。李伟才又再翻嚟啦，我哋咁咧，我哋而家就会集中讲下啦，就系、是、资本的冲动啦。咁可能大家喺网上媒体啊，就会见到有两张好好有。爆炸性嘅相啦，都唔係好爆炸，好温情嘅， 好温情嘅， 見到阿周永康就 拎本書 被逮捕啊， 被預約拘捕， 預約拘捕， 預約拘捕， 使唔使示範即場示範一次咁樣？ 就咁樣攞住本書嘅周永康喎，哇！我哋即刻講全啦，咩事咧？ 係 跟住咧，啲網友又揾咗邊個？ 岑浩，岑浩威。 哇！我以為咩嘅咧？佢錫住個小朋友， 手中都懷住一本書， 懷住本書， 亦都俾人發現到嗰本書個封面， 就 睇到 同一本嚟嘅， 就係呢個係咁嘅，就個樣一樣啦。跟住啊，見到周永康喺地鐵度咧，又喺度睇緊，哇！呢個仲唔係佔中黑手？好彩係佔中之後先出嘅，十二月初先出嘅嚇。咁啊，咁 而家我哋都要呼籲下，如果嗰兩位啊周永康同埋岑浩威都有睇呢度或者聽呢個嘅話。我哋好誠邀你有機會上嚟，好想想就同阿 Eddie 李偉才去做一個對談。 係啊，有咩啟發啊？有咩啟示？因為呢本書有啲嘅言論都幾激嘅，亦都幾前衛嘅。阿陳曉雷嗰次講過，哇 ，Eddie 你傻㗎？寫到咁六十幾個建議，你咁都夠膽寫出嚟嘅？有啲正如 我啱啱今日就聽翻嗰一集，就係講啊，哇！十年之後，全面去碳咁樣。即係佢阿陳曉雷都係即係環保嗰方面，即係都關心好多呢方面嘅問題啊、 成食啊嗰啲嘢。好急進啊啲嘢。 係啊， 咁啊要有理想嘅但係好啦，我哋正式入呢個話題之前咧，我就 call 翻幾句嘅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同阿 Eddie 個共同嘅偶像啊，佢又梗係愛因斯坦啦。咁但係另一個大家可能未必知嘅，就係阿羅素。咁啊。其實呢啲不為人知嘅秘密咧 ，Eddie 咧，即係喺嗰個人生嗰個歷練度咧，呢位啊 Peterson 就講啦，話其實我哋個三級四級個高手咧，Eddie 都係選得入圍嘅喎，咁其實受羅素影響嘅，即係好 liberal 嘅個思維。咁啊，講翻我哋即係講翻呢本書啦，即係大家我諗都聽過㗎啦，如果年紀唔係太後生嗰啲。觀眾咧或者聽眾咧都聽過，如果話同啲年輕人講，你二十歲之前你唔相信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嘅咧，你就一定係有冇理想嘅庸才啊！咁但係呢句係咩咧？蕭伯納講嘅英國一個大嘅文學家啦可能係唔係未必哲學家，但係如果四十歲之後咧仲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咧，你就一個冇腦嘅蠢材。咁呢個咧可以咁講咧，喺十年前咧，我同 Eddie 都係 buy 呢樣嘢嘅，即係大家都係傾開，都 buy 呢樣嘢嘅。咁我同佢一個最大嘅爭論嘅，嗰陣時佢就移民之前嘅，即係九四年之前就傾。而家中國個經濟發展，即係六四之後經濟發展咧，一定要兩條水走路，兩條水就係咩咧？經濟同埋嗰個嘅法制、民主啦咁樣。咁但係我嗰陣時就係真係保守嘅，我就話唔係喎，都係一定行好咗經濟先，即係法制就之後嘅。咁而家 proof 我係錯啦經濟就好好啦，但係嗰個民主咧就真係落後到無論啦尤其是而家更加就係走去呢啲超級國家嗰啲即係人治嘅機器嗰個做法啦咁樣，咁呢個另外嚟傾。咁究竟大家點樣體會啦？即係唔好講呢本書，即係點樣體會呢一句廿歲之前你信資本社會主義咧，你就係庸才唔信共產主義咧就庸才。四十歲之後仲信咧就蠢材，咁啊而家李偉才六十歲啦就嚟，咁就係咩？就係 一個李偉才啦， 李偉才啦。 點解咧？我哋解構啊李偉才先，點解就嚟六十歲啦？就嚟登陸，佢就走去寫 專 業開始，返到還童啦定 係？返到還童，問個年輕人 先，回復純真咁樣。 你點睇咧？ 我對呢句説話其實冇乜太大感覺，因為我可以話我其實二十歲之前真係唔係好信共產主義， 都唔信， 到而家都唔。 因為你後生， 懷疑咧，其實每一樣嘢都或者咁講啦，即係我哋呢一代生活香港嘅年輕人，即係尤其是我呢啲，其實我年紀唔細啊，雖然個樣睇落好似比較細啲嚇， 唔使咁驚。 係，咁但係即係因為嗰陣時經濟好嘅時候咧，即係大家覺得我香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咁。 好好啊，即係點解？即係就算你二十歲之前，點解會有人需要信共產主義呢？咁所以我都係過咗二十歲之後，我先睇過呢一句説話。 OK， 咁 咁係冇嘅感覺可言。 你唔知啊嘛。反而我自己可能我有睇類似嘢咁我覺得我唔會用共產主義，用社會主義。咁我覺得社會主義係一個方向去做嘅。咁但係佢有好多個階級噶嘛，好多個層次咁。只不過我覺得而家所見到咧，所有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全部都跳 step。根本未去到嗰種咩生產力過剩啊，所有人餵飽嘅就跳去嗰度。 生產力都過剩㗎啦，有啲都過剩。 我哋未分配到佢哋嘅本身富足，根本就喺度跳緊 step。你未去將嗰樣嘢，例如將資源或者食物去 well distribute 嘅時候，你就跳落去嗰度喎，咁你梗係大鑊啦。你都唔跟嗰樣嘢，所以我覺得嗰個一個方向去做嘅一個所謂完美方向，但係永遠實際唔完美㗎嘛。所以我覺得嗰個係一個應該跟嘅嘢。 不過其實佢就係阿 Hoff 就同埋阿 Fergus。都講得好啱㗎啦，因為其實嗰個係有個歷史上嘅，即係時間上嘅因素喺度嘅。佢寫嗰陣時咧，就已經因為共產主義就啱啱起啊，即係大家人人平等嘅角度就啱啱起。但係而係咧，當年嘅英國咧就係好多係貧富不均嘅啊。正如你話，我太平盛世都個個都即生活幾 happy 啊。即係你而家翻去祖國嘅時候，哇，個個都覺得好嘢喎、啊！我哋一路啊，每個 GDP 啊，例如破八咁上㗎嘛，咁佢又唔覺咯。咁所以當年佢有佢嘅歷史因素嘅，咁但今天嚟講咧，即係點解我哋估啊，即係阿 Eddie 佢又會睇翻咧，就係、是、越嚟覺得咧，就個社會越就唔公義，越多嘅問題出嚟。咁其實喺歐洲咧，呢、這個叫新馬克思主義咧，就已經出咗嚟好耐㗎啦，啊都批判翻㗎啦。咁啊， 即係左派政黨都上台啦， 左派政黨啦，希臘就已經啊，而家就成個免費，因為免曬嗰啲啊負債啦嚇， 佢想啫， 佢想嘅，咁啊，但係第二個 point 我同阿 Eddie 都成日傾嘅，即係我哋個共同偶像啦，羅素啦，其實大家知道除咗佢數學超叻之外啦，哲學又超叻啦，咁其實佢咧早年嘅時候咧，亦都真正咧就係即係研究過共產主義嘅，真係去過。蘇聯啦，當時蘇聯就去參考過嘅，去完一輪咧實際嘅體驗之後咧，佢翻翻嚟咧就覺得唔掂，即係話呢個咧，即係喺個絕對嗰個理論上咧係有一個問題嘅。咁但係即係阿羅素就佢喺佢過往嘅著作有寫嘅，但係又唔係好系統式寫，但係好系統式寫咧就係、是、另一個啦，就係、是、Karl Popper 啦。咁呢個好奇怪喎，呢個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叫做呢、這個世紀即係、就是、其中最偉大嘅一個哲學家啦，科學哲學嘅創始人啦。咁但係咧，我同阿 Eddie 咧就即係話喺咁耐嘅交往嚟講咧，佢只係提佢一樣嘢嘅啫，成日都提一樣嘢，就係 falsifiability， 即係可偽證性，即係呢個就純粹係乜嘢係科學，乜嘢不是科學嗰個啊嘛， 不是科學咧就唔能夠偽證嘅，係啦，科學咧就一定有方法去 disprove 呢樣嘢係錯嘅，但係個 disprove 咧係唔會發生嘅。 冇錯啦，即係如果純粹呢樣嘢，即係講咩啦，講啲政治正確噶啦。法輪功係冇得頂嘅，李洪志就一定係化身嚟嘅，你任何嘢都破唔到嘅。其實即係三分鐘宇宙就講呢樣嘢㗎啦， 冇辦法證實為錯咁樣。 即係相對論話光速係最快嘅，你要 disprove 揾到樣嘅快嘅光速，咁咪 disprove 咗咯，冇啊，咁咪 OK 咯， 唔該曬。係啊，所以有人都 challenge 啊光速㗎，係咪？即係你話佢， 即係想嘗試去 falsify 啊！ 如果冇嘢，從來都唔可以 falsify， 嗰樣根本唔係 falsify。 係咯，係啦，即係光速都係幫我哋去咗科幻㗎啦。你唔講住嘅，咁嗰三分鐘宇宙就寫呢樣嘢嘅。咁但係好奇怪地咧，即係 Eddie 嚟講，佢喺嗰個講佢嗰個經濟理論啊各方面咧，佢就冇特別提及啊 Karl Popper 嘅。咁但係我對啊 Karl Popper 咧，大家可能聽過啦，叫 piecemeal engineering，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就係、是、如果譯得好聽啲，叫點滴式嘅社會工程，因為咧衰得多咗啦嘛，衰得多咗就係話大家我要全部啲啊波爾布特嗰啲全部嗰啲人民啊洗曬腦啊，你哋嗰啲舊嗰啲全部清曬，我要培養新一代啊，而家北韓都係啦啊中國 香港都可能係 哇！而家就驚呢樣啊，呢個唔錯嚟噶，呢個 keep our finger cross 啊，呢個即係 touch wood， 即係。最驚啲就是、哇！我而家要大部分做嘢，咁佢而家都點滴嘅啫，佢而家淨係整啲咩制服團隊， 係 啊，我哋而家等緊龍蝦團隊，我哋而家等緊嗰啲咩話美少女軍團嗰啲就會賣， 真係好似人民日報咁講，又制服又畫啦。 美少女軍團就賣座啲嘅，你揾嗰啲肥仔嗰啲做嗰啲就唔係賣座嘅，OK。 咁就係、是、即係 Karl Popper 其實就其中一個嚇、就最反對即係呢啲嘅大規模嘅即係一種。社會主義 因為由上至下覺得我已經 design 曬成個制度俾你，咁你同我執行啦咁樣 喎。冇錯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分析過㗎啦，即係話阿 Eddie 又好，或者而家呢啲係新馬克思主義好咧，佢哋係完全分析到嗰個問題，即係新自由主義喺過去三十年啦，列根啊、戴卓爾回潮之後咧，累積出嚟嗰個問題，即係做出嚟個不平等咧係。比他們的貢獻是大很多的了、因為、啊、那些全球污染啊即是剛才我們說的就是 說金融 危機啊那些啊自己家裡沒事咯、後院就出事了 Global Warming 將全部 outsourcing 嘛 outsourcing 就是了我美國有幾低碳因為 我的後院全部古巴那些 啊因為中國生產了那些東西嘛現在中國 有錢了現在就走去孟加拉生產嘛、那些碳排放就計你中國計你孟加拉嘛、這裡就不公義、所以他那時候就是咦再drill 得即係轉得深啲嘅時候，睇出呢個不公義咧，原來就係喺一個所謂嘅資本主義嘅制度底下，即係一個新嘅社會裏頭咧，原來出現嘅咁樣。咁所以佢就寫呢、這個啊資本的衝動。咁啊，之前亦都寫咗初二啊，好多咩二噶，我哋睇過好多啦咁樣。咁一路每一個 chapter 佢出嚟咧，我哋有啲老友記都一路有 comment 嘅。咁我成日俾佢 comment 都話：喂，你小心喎、啊，因為即係嗰個嘅。危害啊！即係以前嗰啲啊，嗰啲叻嘅共產主義嗰啲國家咧，個危害實在太大啊嘛！咁你而家再寫呢啲咧，即係令到人感覺到你如果即係叫推廣呢個共產主義嘅精神咧，就好危險噶嘛，隨時中招噶嘛咁樣。咁所以大家睇個書嘅時候，分析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一係就右交，一係就左交，純粹係用一個即係真係學術角度啦啊，就比學院嗰啲文章應該高檔啲嘅咁樣。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落去啦我哋比較即係學術少少或者係啊，即係趣味咧就係會大啲嘅。咁其實咧，我哋會睇翻，即係話有一個重點，好多人都有 comment 㗎啦。你哋我哋想食晏食飯嗰陣都有講啦。喂，就係話剝削嘅歷史，因為呢個成個世界啊咁耐啊幾多千年啊，由皇帝開始大家要開始要種咗啲米就俾翻啲米啊皇帝嘅時候就開始係剝削嘅。你點睇咧嚇？金融界嘅角度剝削嘅歷史， 其實由即係本書一開始，其實睇到真係出現第一個好重大嘅疑問，就係佢講剝削嗰部分。咁大致上就係佢話，即係例如你一個企業係資本家咁樣，你賣嘅嘢1000萬，咁你個所有嘅成本，你間廠房，你銀行借錢嘅利息等等，所有嘅 cost 都係 fix 嘅。咁如果即係咁，你喺邊度可以慳到，你可以賺到錢 咧？就係、是、工人嗰度啦。 嗱，就只有係可以壓低工人嘅工資，咁就所以咧呢樣嘢就叫做剝削啦。咁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係咪即係咁現實嘅運作係咪真係咁樣咧？即係嗰啲嘅佢所謂嘅 fixed cost 係咪真係一定係佢嗰個資本家本身係冇嗰個話事權咧？定係都係受市場嘅決定啊？同埋即係勞工都係嘅，佢唔一定會任得你。即係壓低嘅工資噶嘛，即係佢亦都係有嗰個市場嗰個規律喺度噶嘛。咁同埋咧，關於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成個即係資本主義個運作咧，嗰、那個資本係資本家係剝削工人先賺到錢嘅話，咁啱咧嗰陣時間同一個時間睇緊呢本書咧，就同時睇緊阿蕭生嗰本《香港的命運》，佢一個 chapter 就講呢個 蕭生好嘢， 正確， 我哋坐咗迷米啊，政治正確。 咁啱佢就講話，佢就講咧呢個馬克思主義有一個章就係講馬克思主義呢個問題，佢就問你咁樣解釋呢個利潤嘅來源咯，咁蝕錢嘅來源你又點解釋咧？因為我即刻諗到例如我舉個例 Sony 咁樣，我睇睇佢盤數，佢2010年到而家，原來加埋蝕咗10000億日元，哇！跟住咁 Sony 係咪資本家咧？定佢定係慈善家嚟 嘅？好，我哋留啲 question mark 等阿 Eddie 嚟答啊。OK， 下一節。